是简单却很生动，当时的我们好好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你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想起当时我们爱得很洒脱，有你的不懂散落风中，随着风摇曳的很自由。夏夜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半掉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每当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半掉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有一天你也会想起我。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 时间拦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我试过了年少轻狂， 能情太深而缘太浅， 等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好好说再见。一直以为这么能知道 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oh,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 你真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oh, 如果花谢了会再开，错的还能改、oh, 这些年累积的关怀，怎能说不在就不在， 感情不该一直受伤， 爱总是带着伤， 我不愿让你再失望， 希望才会有失望， 让幸福碎成一片片，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好好说再见。一直以为这么能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美 还不想把你忘掉、啊、 别丢弃你无邪的笑，再见面还可以拥抱，我记得你说过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 当爱情不再像从前，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 原谅我沉默的再见。 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

开车的时候呢，首先会打开空调降降温，然而呢，这样可能会给呼吸系统带来麻烦。长期封闭在车内，空调过滤器和管道系统当中，不但会积存大量的化学性的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和螨虫、霉菌等生物性的污染问题也会增加。所以呢，上车之后应该先通风，空调开启3到5分钟后再来关闭车窗。 站在风中寂寞的等你，看天空有乌云慢慢地飘过去，可是你还不曾来临。等你，等你，等你，我站在雨里寂寞的等你，让冰冷的寒雨把我湿得彻底，可是我还不曾离去。我等到了风，等到了雨，却没有等到你。我为你伤心，为你哭泣，为了你我愿意。我感动了 相信我，还 有什么值得难过，值得想不通，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看错，你才看得到未来的我。 陪你奔波有我强悍的温柔， 为你举重有我呵护等候，天地遥望流星坠落不回头， 安全的在狂风里 生命低谷才会看透彻，谁在躲开谁在左右，为了我心痛，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听得你渴望有的所有， 每一分都有我强 为你去重游，我呵护等候，天地遥望流星坠落不回头， 顽强的在狂风里拥抱，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让泪光闪耀， 顽强的在狂风里 风里拥抱， 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让泪光闪耀，我知道在风里拥抱，放肆的为了我们唱浪漫的不值得，那些你不想依靠，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思念是你兄弟，和我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下面这首歌呢，来自郭靖，叫做《知道》。郭靖的歌声非常的甜美，外形清纯可爱，有着纯美教主的称号。一起来听郭靖带来《知道》。 他让你憔悴许多，他让你不知所措，他一举一动你不停地对我说，我微笑倾听你说，我却越听越心痛，怎么你说的不是我？他比我多了什么，让你愿意耐心等候我？我想知道他让你痴心是什么，我想知道他让你疯狂为什么？我知道做的和他没有不同，但是我却不在你心中逗留。我想知道他哪里比我好很多，在你心中他和我有什么不同？我知道我比他付出的还多，可是我总换不了你的心动。很多，你让我不知所措，你一举一动我的心被牵着走，他不经意的走过，你就把我给冷落，嫉妒把我给吞没。他比我多了什么，让你愿意耐心的好我？我想知道他让你痴心是什么，我想知道他让你疯狂为什么？我知道做的和他没有不同，但是我却不在你心中逗留。我想知道他哪里比我好很多，在你心中他和我有什么不同？我知道我比他付出的还多，可是我总换不了你的心动。 小时候的

下面这首歌呢非常暖心，叫做《妈妈的爱有多少斤》，来自阿牛。谈到这首歌的时候，阿牛自己说很温暖、扎实、敦厚，听后的感觉呢会很舒服。他说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心去听，它就像我的日记一样，记录了我一路走来的心情，非常有意义。一起来听到《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眼睛酸痛，两块一，马铃薯两块七，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一二三四五六七，炸出油烟迷，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 You're listening to medication. me better than any other guy. He said he need a bad bitch, but I love mine. Yeah, he give me the money, the yen and the pesos. Sets me on the beach and turks and capos. I give an hour that took that slayhorse. So flipping Gregos, I'm pushing that Gregos. Assume the position when you see a bad one. The D's so good, he just got an M1. I'm about to blow and I ain't talking Samsung. I'm about to show him what I do with that. 在冰冷的雨里有我。假如你曾在某个时刻仰望天空，那么在远方的天际有我。电波的那一端，你还好吗？你还好吗？ 体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综合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合之声。 三合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合之声节目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合之声来自安监局， 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市安全生产月暨安全生产三和行活动的开展情况。7点首播，14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今年6月是第16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整个安全生产月分4个阶段进行，集中开展7个方面、31项具体活动，聚焦改革发展、监管执法、事故预防，突出以人为本，强化宣传引导和依法治安，广泛开展系列宣教活动，在全社会凝聚弘扬安全发展理念，支持参与安全生产的共识，筑牢安全生产的社会基础。在全面做实做细各项宣传活动的同时，我市着力开展系列特色活动，如企业家谈安全、安全生产新闻采访报道、百万短信送安全、彩色周末安全知识宣传、安全生产三和行、安全生产典型经验观摩、安全计划家、幸福你我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突出实效，体现精准，因地制宜策划活动。目前各级各部门正在结合本地本行业实际安排部署安全生产月活动，相信通过此次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开展，能有效发挥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大格局的功能和作用，放大宣传效应，大力弘扬安全文化，推动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不断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本时段三和之声就到这里，市安监局祝您周末有个好心情。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和波士智达0316-3725-888。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华健的《上上签》。趁这个世界还没有结冰以前，现在就让周华健送你回家。 了解你难如登天，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悬，很感谢你，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或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希望尽管沉眠，日子久了就明白，终日中我还是首选。我一直男人有什真话念念，我会有你处处挂念念。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真话说得肤浅。男人有什真话念念， 会不会将爱恨分恨什么都欠，只有你以为我的让我在你身边，每一脸受伤的情我等着看他是否真的灵验，坚持的心不改变，终有终我会是首选。男人面试从花年边几次有你楚楚我眼帘，我又从此心不在焉，将这话说了从前。男人有时曾花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抽烟。男人就是曾花连篇，不在身边靠你，没有不过你。 一次次颠的自我，还是心思着火，自隐摸索，终于失落。无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刚过，换个人不轻易过。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走在荒芜爱情的沙漠，看美丽花朵。 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敢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同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爱有声送考行 FM 1053.3爱心送考车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三合一中考生看到贴有 FM 1053.3爱心送考字样，被网友黄丝带的爱心车辆，出示准考证即可获得1:1免费接送。世界那么大，考出去看看。 FM 1053.3为你的梦想助力一程，感谢福神酒业、新公园哈弗 4S 店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人生在世啊，注定要受许多的委屈，而一个人越是成功，他所遭受的委屈也越多。要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价值和炫彩，就不能太在乎委屈，不能让他们揪紧你的心灵，扰乱你的生活，要学会一笑置之。这是莫言说的。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亮，我们了解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 成噩梦了。噩梦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害怕，但恐怖的噩梦也能释放人们清醒时候的压力和焦虑。研究人员解释呢，那些在清醒的时候令人担忧的事情，在睡着之后还会继续干扰，于是大脑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获取了这些抽象的恐惧，并把它们用故事形式转变成噩梦。这只是大脑帮你分担忧愁的一种方式，所以做噩梦不要害怕咯。 慢慢的慢慢冷，慢慢的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怎爱一回尽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伤，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沉寂，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何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慢慢熟，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沉寂，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何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一个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沉寂，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一个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 今夕是何年？

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乡间小路》，来自蔡琴。在蔡琴的声线引领下，让她用这首《乡间小路》带我们回归淳朴的天真，在庸庸碌碌的都会生活里找到最鲜活的自然的一线天。一起来听到《乡间小路》，来自蔡琴。 在乡间的小路上，无悔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花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恨意却像句嚣张，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么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荷花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只管的音乐在吹响， 想起来要命婉转而悠扬，缓慢的飞翔，在这奔驰的原野，好像梦里醒来，见到清醒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我曾默名的无尽等待，

时候，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别对我抱歉，也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他在你的身边，就对他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白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只回到了原点。总有那一天，相遇的瞬间，决定那些冷漠的从前已走远。别对我，别对我，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爱安静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不要再让 接下来听歌。接下来请出的这位歌手呢，叫做王杰。王杰在许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也许都是我们的一段人生。一不小心暴露年龄了，一起来听到王杰带来惦记。 是否该结束，还是会再继续，把一切都写在胸口，静静地走过。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一切都更美好。我不要说，别说那角落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那过去太拥挤，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 见。结束，还是会再继续，把一切都写在胸口，静静地走过。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一切都更美好。不要说，别说了，叫我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了，过去太拥挤。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点滴这一切。我不要说，别说了，叫我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了，过去太拥挤。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惦记着一些。我不要说，别说了，叫我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了，过去太拥挤。 You like that cigarette that's out of 100 proof. every time we have to say goodbye. I'm counting down until we say hello. Every touch is like the strongest drug.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